到藍色嘅二維碼，聽到噔噔咁樣咧，我哋先可以俾佢入來咯。亦有啲情況咧，客人咧佢可能咧就係唔係好識去 upload 或者 update 佢自己嗰個更新佢自己嗰個應用程式咧，咁佢其實係有效嘅，不過未更新咧就都係變咗紅碼。咁變咗都係我哋前線嘅同事咧，都要慢慢耐心咁樣教佢點樣做咯。咁有好多唔同嘅情況都會發生。 哦，咁變咗有啲市民、有啲顧客嚟到就可能係其實佢未上載佢最新個針卡上佢嘅安心出行，咁變咗前線員工咪要花好多時間喺門口教佢哋，咁都幾阻礙生意喎，會唔會啊？ 都會㗎，因為譬如佢第三針個針紙，佢可能有啲就帶實體紙本啦，但佢又冇擺上去個疫苗護照，即係冇擺上去嗰個應用程式啦。咁變咗我哋就要喺前線嘅同事咧，就教佢點樣放上去啦，就擺咗上去，再重新俾佢入來咧，就令到佢下次去第二套嘅餐飲食肆咧，又唔需要再帶個實體紙本啦。咁都係要有啲教導咯，因為有啲客人好乖嘅，一早已經打咗啦，不過第三針就可能袋住喺身一個實體紙本，都有呢啲咁嘅情況。 咁你哋人手緊唔緊張呢？ 人手就當然好緊張啦，因為大家都雖然話個早排政府公布的收入率都係高啦，但係飲食業都係比較難請人啊。咁啊，因為我哋飲食業裡面嘅叫做有兩類啦，一類叫全職啦，即係一啲 full time 啦，有啲叫全兼職或者兼職啦。因為疫情底下咧，有好多同業咧，即係開下門閂下門啊。變咗啲長兼職或者兼職嘅從業員咧，已經離開咗我哋行業啊！佢當初入嚟我哋飲食業咧，係做兼職又好，長兼職又好咧，都係為咗穩定啫嘛。咁而家咁唔穩定嘅狀態底下咧，佢轉咗去其他兼職嘅行業咧，佢可能收入高咗啦，但係都係唔穩定。咁但係咧，佢收入高咗就好過喺餐飲業啦。 啊，徐文偉啊，我想問咧，嗱，而家好多時啲人都未必帶個實體嘅打針紙出街啦，如果係咁叻，佢就應該喺屋企已經做咗，即係上載咗啦。咁如果真係冇帶咧，佢喺屋企可唔可以叫屋企人即係影咗，又 send 過嚟？你哋係會唔會都有個二維碼，你可以幫佢可以上載到去針卡度嘅咧？ 理論上係可以嘅，只要佢有個二維碼，係嗰個實體紙本嘅二維碼，跟住揸住嗰個客人個手機咧掃一掃咧，就可以放咗入去嘅咧，得嘅。咁但係咧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可能即係佢家中又未必有家人啦，或者啲家人出咗去工作啦，或者得工人姐姐啦。咁變咗佢影返嚟嘅時候呢，就未必影到返嚟，都係會即係喺門口喺餐廳門口呢就膠着嘅狀態囉。 啊，如果咁呢，即係會唔會都同啲客人講，或者啲市民教咗地，如果你打針有咗針紙，不如係唔係你都影咗佢先啊？即係話呢，好多時我哋你知啦，你屋企都話有個即係一啲社交媒體話我打咗針啦，咁樣影咗咁樣，咁即係會唔會都叫佢哋呢，不如打針嗰陣時候呢就影一影。咁嘅時候咧，你去到邊度咧，即係都有機會咧，一來可以證明啦，二來都有啲人可以幫你，即係上載到啲針卡啲資料上去嗰個安心出行嗰度啦，係咪咧？嗬？ 其實咁樣係最理想嘅，即係有備無患啊嘛。因為始終啱啱呢個新嘅第三針嘅要求實施咧，可能喺自己嘅操作啊，或者程式上嘅操作咧，會有啲甩甩流流啦。如果認定咗咧，萬一真係唔得嘅時候咧，都可以即刻。喺任何一間餐廳嘅職員啊，或者身邊嘅朋友都可以幫到手去做翻個疫苗護照咯，咁啊理想好多啦。 同埋有陣時咧，我都試過咧，當然唔係一定係針卡依樣嘢咧，有時咧以為上載咗咧，其實原來唔成功嘅，又唔知道唔成功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影咗咧，即係總之你都係有上載到，但係影咗咧都係穩陣啲，我諗。 係啊，有備無患咯。但今日個情況就依、這個都有啦，但有大部分嘅情況就直情都唔係第三針問題，而係佢可能未打唔知有豁免咧，就已經冇出嚟消費啊，冇出嚟食嘢，等打咗第三針先出嚟消費啊。 其實你哋前線嘅觀察咧，其實有幾多嘅顧客咧係打咗兩針，但係未打第三針，所以咧就係唔符合最新嘅疫苗通嘅資格嘅咧。 今日咧，如果對比翻上個禮拜咧，個生意上個禮拜一咧，其實生意咧跌咗一成多啲啦。我估計個一成多啲咧，就係正正未打第三針嘅。但係今日大部分嘅客人嚟到咧，其實佢已經係打咗第三針。 冇第二針嘅豁免期嘅，因為可能市民已經直覺上覺得，如果自己未打第三針咧，就去唔到餐廳啦。咁所以財政都冇出嚟幫襯，咁所以個生意係有跌速咯。 系，另外咧就头先都话前线员工，即系譬如见到个顾客其实系符合资格嘅，只不过因为一啲嘅技术问题咧，咁佢就嗰个疫苗嘅通行证咧就显示系错咗啫，咁会系教佢哋啦。咁但系嗱，即系我即系谂下个流程啦，即系譬如啲顾客嚟到门口，可能有啲餐厅系要攞筹嘅，咁你喺攞筹嘅时候教佢啊，定系喺真系要入座嘅时候到先至教佢咧？咁而即系譬如话真系人手好紧啊。你哋仲有冇時間教嘅咧？ 其實咧，就一般流程咧，都係入座嗰個時候咧教佢嘅。因為咧，如果佢攞籌嘅時候，同佢做咗疫苗護照啊，或者做曬安心出行咧，有時咧會有流網之源，唔記得咗佢，即係依個有做定冇做咧。前線同事未必記得咁多噶嘛，所以一般嘅流程咧，都係入座前逐個排隊去做。但遇到一個上述嗰啲情況咧，就會擺到最後入座教咗佢點樣做，先俾佢入座咯。 嗯， 咁都系嘅，嗬。因为有阵时咧，阿卢宇光，因为有阵时咧，有啲人嚟排埋队咧，去攞几个筹噶嘛，几个钱先噶嘛， 攞筹又未必入嚟， 系啊，边个快啲就去边度。咁如果你员工嚟亲都帮佢做咧，可能又真系几嘥咗一啲时间咯。 系啊，同埋会有漏网之鱼咯，即系因为始终佢冇做疫苗护照或者冇做安心出行入嚟咧，个餐厅就实咁，所以大部分嘅。同業咧都係入座嗰陣先去同佢做咯。 嗱、又想同你傾翻咧，就係、今朝早特首林鄭月娥咧就講到話，即係恐怕就喺六月底咧就再落實第三階段放寬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就係、未必會咁做啦。咁即係話咧，而家咧餐廳所嘅疫苗嘅防疫嘅限制啦，咁包括係每台八個人啦，以及咧就係營業至到半夜十二點咧，相信都會維持到六月尾啦。咁你點睇呢個嘅情況咧？ 當然就係抱住失望嘅態度去睇呢個情況啦。其實我哋業界都期待六月底或之前咧，可以再寬鬆少少啦。譬如由一個宴會由120人咧，可以增加到240人啦，每台八個可以變翻12個啦。咁啊，都係有呢個期待嘅。咁當然都明白，而家社會上都仲係有確診局數字啦。早兩天就有啲爆發，即係酒吧爆發嘅出現啦。呢個係完全理解嘅。咁但係而家我哋香港大體上打咗第三針嘅市民都有好多啦，亦確診都有一定嘅數量啦。咁其實已經有足夠嘅保護屏障啦。咁但係我哋都期望咧，就唔好開下又閂下啦。即、就、係、是、一個復常之路咧，都係一個好有目標、有進程咁樣去做咯。如果唔係一開下閂下咧，就會影響到經濟啦，同埋從業員嘅就業情況啦，做生意嘅損失會好大咯。 嗯。好啊，唔该晒徐文伟啊，多谢你。 好， 徐文伟咧就系疫苗饮食稻苗饮食专业学会嘅主席嚟噶吓，咁啊餐饮业界嘅人士啦，咁所以咧就今日开始咧就系实施第三阶段嘅疫苗通行证嘅措施啦，咁所以咧就进入餐厅啊等等嘅呢啲处所咧，都系需要咧符合最新嘅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啦吓，咁而咧亦都系睇翻咧就当然啦，头先讲过有好多嘅情况啦，可能市民其实已经符合咗资格啦，不过未下载最新嘅电子针卡。或者未上載呢個嘅針卡咧，上去你嘅安心出行嗰度咧，咁就變咗咧，你再用安心出行咧，就可能嗰個嘅顯示咧係未係符合資格，咁咧就係真係要去到睇睇自己，即係檢查翻自己係咪已經係符合咗資格啦，再去睇睇自己係咪有地方未做啦嚇。咁啊，市民咧，如果對於安裝或者使用安心出行嘅方面咧，有咩疑問咧？例如點樣去儲存同埋展示呢個疫苗通行證咧？咁可以政府有一個熱線嘅喎嚇，有一個安心出行嘅電話熱線，就係咧2626-3066咧，就可以俾啲市民查詢嘅，就係2626-3066啦，疫苗呢個安心出行嘅電話熱線，咁就由每日嘅上晝7點到晚上嘅9點運作噶。咁而市民咧，亦都可以去到咧，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咁設喺25個港鐵站嘅流動支援站咧，就揾啲職員咧就係協助噶。又或者係透過安心出行嘅專題網頁咧，去到睇睇呢個程式嘅使用詳情嘅潘永祥嚇。 冇錯。 係啊，咁所以就大家都要即係留意翻自己係咪首先係咪符合咗最新嘅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啦。第二咧就係咧係如果係唔適用嚇，唔識得上載嘅話咧，可以咧就係揾翻相關咧就係網頁啦，或者係政府方面嘅協助。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轉頭咧就聽聽新聞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29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5宗输入个案，并冇新增死亡病例。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120万人染疫。今日收到27宗学校情报阳性个案，涉及20个学生同7个教职员，嚟自24间学校。中華荷里活道的 Iron Ferris 酒吧再多10宗感染個案，群組累計有32宗個案。中環德紀立街 Central 酒吧群組再多4个人感染，累計27宗個案。另外，本地的 BA.2.12.1 傳播方面，太古城三期麥當勞群組懷疑多1宗個案，患者在灣仔會展翻工，任職倉務員，同之前2宗個案工作地點不同。但都有到过职员餐厅食早餐。消息指，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调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仍然属于政部级官员。现年58岁的张晓明是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80年代起长期从事港澳工作。他在2004年起出任港澳办副主任，2012年升任为中联办主任。郑晓明在2017年重返港澳办担任主任，2020年2月改任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接替主任和党组书记的职务。一个2岁男童因为出现气促等的病征，到诊所接受雾化治疗之后不治，死因庭完成研讯，陪审团一致裁定死于不幸。陪审团裁定男童父亲在2016年12月16日带个仔到儿科医生梁任基的诊所接受治疗。梁任基当时未能够诊断男童的病情严重，并没有即时召唤救护车，也没有通知男童的家人有其他选择，直接安排男童接受闻气治疗。期间诊所没有适当监测，令男童得不到及时救援。当助护发现的时候，男童已经失去脉搏心跳。陪审团建议私营诊所，尤其是儿科诊所，可以使用血氧机、血压机等监测维生指数的设备，以保障求诊人士的生命安全。死因裁判官宣读结果的时候说，陪审团明显不接纳涉事医生和诊所护士的证供和相关的医疗记录，将会正式转介警方跟进。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有关冲之鸟的言论。发言人赵立坚说，众所周知，冲之鸟是礁不是岛，它在潮涨的时候露出水面的面积不足10平方米。但日方为一己之私，以弹丸之礁非法主张近7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侵蚀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损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赵立坚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礁不是岛，不能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以冲之鸟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违反国际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食物及卫生局亦都话计划推出烟草终局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烟草终局的意思呢，其实就话全力咧系结束呢个烟害，我哋都系要全力杜绝任何一个新嘅烟民去加入，同埋现有嘅烟民，我哋都要帮助佢戒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有陸宇光和潘永祥在這裡。我們討論的就是今天開始第三階段的疫苗通行證就開始實施了，市民進入指定的處所，包括食肆等等這些地方，都需要符合到最新的疫苗通行證的要求。都原來都其實有不少的市民都未有清楚的要求。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是不是？ 是啊，你不要以為很簡單就一定個個都會知 道。或者我又再讲多一次啦，吓咁啊，其实咧一般嚟讲咧，都系要打齐三针先至去符合呢个嘅最新嘅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嘅。不过如果你嘅第二针系最近嗰半年六个月里面打嘅咧，咁其实已经咧系两针已经符合咗要求啦。 这个系最多人知嘅， 吓， 即系一路都以为三针啦。其实如果佢相隔未够六个月咧，其实都系可以符合嘅。 系咁因为都第五波啦，第五波嘅疫情咧，有好多嘅市民都系感染过啦，119万多人感染过啦。咁所以如果你系最近呢六个月内，是感染过新冠病毒的话，而你又拿了这个康复者二维码，其实这个已经满足到最新的疫苗通行证的要求的。而如果你是12至17岁的青年人、青少年人，你接种了一剂的伏必泰疫苗的，亦都是康复人士，其实亦都是符合了这个疫苗通行证的要求的。咁另外咧就系如果你系呢个嘅身体唔适合接种，咁而攞到医生开出嘅医学豁免证明书咧，亦都系可以符合到最新嘅要求嘅。 冇错。 咁所以咧就当然啦，即系一般嚟讲吓，就系打齐三针啦。咁但系如果你头先嗰啲嘅状况嘅话咧，咁其实咧都系咧已经符合到嗰个要求噶啦。 我谂咧即系记住三针加埋六个月呢两个概念。 系啦，系啦， 咁咧就应该好容易记嘅啫。 系啦，咁我哋嗱，不如都问问听众啦。咁啊，今日第一日实施啦，咁大家去到进入吓，譬如系呢个嘅食肆啊，甚至系街市啊，去到运动处所啊等等咧，呢啲都要去到检查你个疫苗通行证噶嘛。有冇遇上咩问题咧？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讲开疫情咧，咁头先我哋都有提到啦。咁除咗疫苗通行证今日开始实施之外咧，吓，即系第三阶段今日开始实施之外咧，今日咧特首林郑月娥咧亦都喺行会之前咧，咁就讲到咧最新嘅社交距离措施嘅睇法啊。咁包括咧就系外防输入方面咧，因为佢都讲到话咧，而家每日输入嘅个案都唔少啦，占咗整体个案就系一两成啊，而且亦都有咧就即系变异病毒株嘅输入个案啦。咁所以咧 就相信在六月底之前呢再放宽，即是看不到再放宽这些外防输入的空间啦。咁而另外呢就是譬如说是社交距离措施啦。咁其实呢之前呢就政府都讲过话会分三个月三个阶段来到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啦。咁已经呢是落实了第一第二阶段的放宽㗎啦。咁预计呢其实第三阶段呢就会是六月下旬啦。咁但是呢就是都见到最近呢就是有酒吧感染群组啦。咁所以今朝特首林郑月娥都讲到话呢佢哋未必会喺六月下旬再落实第三阶段的措施啦。咁但佢就话呢就睇嚟呢就是对大部分嘅市民嘅服常生活呢都未有咩太大影响。咁未能够放宽嘅部分喺边度呢，咁包括一啲嘅场地可容纳人数嘅限制啦，包括一啲表演场地啊，咁仍然有容纳人数嘅限制啦。营运时间是有限制啦，头先讲食肆啦，以至酒吧咧都是有营运时间的限制噶，以及喺酒吧同埋饮食场所咧都是禁止现场表演同埋跳舞活动咧，咁呢个都是继续是限制嚟噶，咁相信咧呢啲咧去到六月尾咧都会持续啦，潘永祥。 冇错，我谂最主要政府即系似乎而家唔会谂住喺六月底再上一步放宽咧，我谂就因为最初嗰时四嗰阵时候咧。那個感染人數咧，即係一路持續性好穩定，一路降低嘅，即係去到萬位啊、千位啊、百位咁樣。咁當時諗住啊，如果嗰個趨勢係咁樣，咁有機會去到會唔會係十位數咧咁樣？但係似乎而家睇咧，好長時間都係去到200啊，甚至可能去300，有陣時又多啲，有陣時又少啲，就唔係話即係一個好穩定性向下咁樣，即係減少。咁所以我諗政府可能都會觀察啦，因為你唔係有持續性咁樣向下調整嗰個數目嘛。咁所以可能佢都會睇下會唔會即係遲啲，即係嗰個感染確診人數會即係會降低咧，去到可能300、200、100，甚至可能去到十位數咧咁樣嚇。 嗯，最新的数字呢就是今日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啦，本港是新增329宗新冠病毒阳性的个案啦，其中输入的个案呢就是35宗啦。咁至于头先都讲到话有近期有一啲嘅酒吧感染群组啦，咁涉及系两间嘅酒吧㗎。咁包括系中环嘅 Central 啦，咁就多咗四宗嘅个案，令到总数呢累计系27宗个案啦。咁而另外一间嘅酒吧咧就系 Iron Ferries 咧，亦都系多咗十宗嘅个案啊，咁就令到咧呢间嘅相关嘅个案总数咧就去到32宗啦。咁其实咧就早前咧都有啲嘅网上片段啊、图片啊就显示。呢兩間酒吧裏面咧，其實有啲嘅酒吧咧就係涉及有啲嘅 DJ 喺現場打碟啦，有 DJ 咧就係有時間係冇戴口罩啦， 嚇，冇錯， 亦都見到有啲顧客咧就係出咗去跳舞啦，跳舞期間咧都係冇戴口罩啦，咁喺網上面流傳過嘅，咁而家咧其實當局咧都係調查緊咧呢啲嘅場所啦，有冇一個違反防疫規定嗰個情況啦，咁早前亦都有業界咧就問過食環署啊。究竟啊，即系 DJ 打碟算唔算系现场表演呢？因为现场表演咧就系而家嘅规定咧系禁止嘅。咁佢哋得到食环署嘅答复咧，就系话啊 DJ 打碟都算系现场表演吓。咁所以咧就亦所以咧啲场所咧都有可能咧系有违反防疫规定嗰个嘅嫌疑啦吓。 因为真系有嗰个灰色地带啊，因为一般人嚟讲，即系表演就系、是。即係當然係個人提供，譬如唱歌啊，或者係演奏咁樣。但係依個打碟，即係似乎都唔係佢一個表演，只不過係即係播一啲音樂啫，或者歌曲啫，嗬。咁當然依個就如果政府已經界定為，咁你都要跟循佢嗰、那個即係規定去做啦，係咪？ 咁當然啦，即 DJ 可能有啲人會覺得係即係純粹播音樂啦， 冇錯。 咁但係其實佢都可能涉及一啲嘅技巧嘅嚇，同埋咧佢可能亦都會呼籲現場觀眾，現場嘅顧客咁一齊去一齊去做一啲嘢，譬如一齊去講一啲口號啊，或者係嘅一齊跳舞啊，咁都可能係呢個 DJ 嘅工作嚟嘅。咁呢啲會唔會就因此被視為一個嘅現場表演咧嚇？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一個灰色下或者可以爭議嘅一個地方啦嚇。好啦，不如呢个时候我都请嚟一位酒吧业界嘅人士同你倾下。电话旁边有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啊，梁立仁你好， 梁伯仔 你好，梁伯主持好。 就首先不如讲翻社交距离措施先啦。特首就话，去到六月尾咧，都未必会放宽剩余嘅社交距离措施啦。即系话咧，酒吧都继续系咧四人一台，营业到凌晨两点，亦都咧唔准咧现场表演同埋跳舞啦。咁你哋点睇啊？ 当然佢即系我哋预计咗，其实由今日开始啦，嗰、那个入场嘅人客接种疫苗嗰个限制亦都提高咗啦。其实即系如果你即系应该系相对性系可以放宽翻嗰个人数或者个营业时间，即系呢样当然系我哋想啦，系啦，即系有得长时间表做生意或者个人数可以坐得多啲。但系即系今日特首公布咗话哦。唔得，系啦，要可能下即要再遲啲先至，都未必可以下六月下旬都未必可以再放寬。咁我哋都因為政府決定，不過好失望一樣嘢係咩咧？即係政府再次將酒吧變成代罪羔羊。即係我大家可能去呢幾日嘅報道裡面聽到我酒吧群組，咁其實係咪淨係酒吧先會有咁嘅情形發生咧？之前啊，餐廳、食肆啊，唔同嘅地方啊 ，OK。蘇花講緊嗰個籃球教練翻到學校去傳染咗俾六個學生，咁係咪學校群組呢？即係點解即係你唔放還唔放？即係你話疫情關係而家都係要 keep 住300幾宗 ，OK， 所以唔放住。咁點解係要將酒吧即係當一個代罪羔羊咁出嚟？哦，因為有酒吧群組兩個爆發咗，咁其他地方係咪冇感染過呢？即係咪？即係你另外一間酒吧佢有十個人傳染到，咁係咪其他地方係冇咁嘅事發生呢？即係。好失望，又係攞酒吧，即係又係攞咗嚟嗰個藉口，即係將個責任擺咗我哋度。即係你話當然亦都呢兩日嘅報道睇到，可能即係有啲處所裏面工作人員啊冇戴口罩，或者有啲客人比較氣氛比較熱切啲嘅。咁一有呢啲事發生咗，我哋其實都呼籲業界，哦喂，你又真係自律少少啊，緊守一個防疫措施，因為法例都有限制到客人離開座位，除了飲同食之外呢 ，OK 就必須長時間戴住口罩。咁呢啲其實有法例去依據去禁，即係當然如果有處所去違規嘅時候，當然要受到個懲罰啦，係啊。咁就唔係即係一有問題就咩事就關咗酒吧，哦，因為你酒吧有問題，所以我唔放。咁係咪其他地方冇呢？即係呢個問題就即係。 系 好失望啊！ 其实梁立人啊，你都讲得几啱嘅，因为咧，其实你知啦，每个行业，你普通餐饮好，或者戏院好，或者其他一啲处所都好，其实你嗰个数目好多噶嘛，你唔能够因为一两个即系或者一个处所去即系做得唔好，咁你就即系变咗就引申到就话啊，全部都禁咗佢啦咁样，咁同埋我谂仲要睇就系咧。冇錯，雖然話有啲群組一啲所謂嘅感染咁樣，你都要睇下究竟佢個對我哋嗰、那個爆發出去嗰個影響有幾大咧？嗱，以前唔係嘅，以前你可能唔好話廿幾個，可能有五六個，咁可能係會幾何級數咁樣，即係爆發，即係增加嘅感染出去嘅。咁但係似乎而家即係打好多人都打咗兩針啊三針，似乎睇到咧，總管有一啲所謂嘅即係群組嘅感染咧，佢又冇一個即係好大規模咁樣爆發出去。第一，第二，我哋亦都唔係純粹係睇啲感染嘅數字啦，亦睇下就話當佢感染咗之後，對嗰個醫療體系個衝擊幾大。如果你話總管你話啊，即係有幾百甚至可能過千。佢絕大多數都係可以自己家居隔離啊，或者自己康復，而對嗰個醫療體系嘅嗰個衝擊咧，係其實都好輕微嘅。好似而家咁樣，我哋都係得幾百個人係喺即係醫療體系醫院嗰度診治，同埋一啲重症啊或者死亡個案啊，甚至可能要用一個 ICU， 令到醫護人員嗰個疲於奔命，呢啲咁嘅情況都睇唔到咁嘅情況出現。咁所以變咗就我都覺得係咪即係政府唔係純粹睇個數字啊，或者有幾多間食肆或者處所個出現有啲咩即係一啲不理想嘅情況，亦都要整體去睇，包括醫療嗰個體系個衝擊咧嚇。 係啊，明白呢樣嘢。 系啦， 梁立人都想同你倾下咧吓，有关于头先讲啦，即系有食环署回复咗业界，就系话认为咧 DJ 打碟系属于现场表演，所以而家嘅规定之下咧系禁止。你点样睇即系 DJ 打碟呢回事咧？ 嗱，其实由即系事件都发酵咗两日啦，即系大家都最关注咗，DJ 算唔属于现场表演？咁其实 我哋都一直同食環署有聯繫，咁其實都冇一個正面嘅答案話俾我聽呢樣嘢係唔得，係唔係屬於表演？係啦，因為我哋都要求我會面，希望都話點樣去，即係唔係話停止某類活動，或者點樣去劃分，點樣區分？因為始終都有個爭議性喺度，即係好似例如我哋業界嘅，你話有DJ 喺度 ，OK，DJ 嘅性質係播放一啲已經錄製咗嘅音樂 ，OK， 咁我播得密，係企喺台上面，咁啊如果去攞呢樣嘢去做一個宣傳招攬客人嘅話咧，某程度上就可以覺得係一個表演。即係調翻轉，我有個我哋場所裡面唔止 DJ 嘅，我哋有燈光師，個燈光師企喺上面教燈嘅，咁佢算唔算一個表演咧？即係係啦，即係好多情況。即係如果你話劃分表演，反而我哋會可能建議當局，喂，我哋嗱 DJ 喺台上面一定要長期戴口罩。OK， 另外有啲行為可能係會。要停嘅，即係或者唔可以發生嘅就係，例如我哋又會有 MC 啦，會有 rapper 啦，我哋開咪講嘢啦，呢類型嘅 ，OK， 我哋可能停止咗佢，係啦，就免除咗，但係即係當局其實大家都質疑，喂，究竟係唔係表演嗰樣嘢？ 係，即係究竟佢係一個純粹播背景音樂啊，還是可能係有一個嘅技藝嘅展示嘅？即係你知打碟其實都係一個技巧，一個一門手，即係一門技藝嚟嘅，真係係啊。 係啦，係啦。其實我而家都建議業界就係、是，即係如果你係即係用 DJ 去作招來嘅，咁其實呢啲類似即係涉及到可能係表演嘅範疇嘅話咧，就暫時停止啦。即係你話真係有個人員喺度，喂，真純粹播歌，我又唔係開麥喺度嗌啊。帶動氣氛啊，嗰類型嘅行為咧，即係唔好話咩，即係行為咧，就嗰類型就真係要停止啦。你話純粹喂，我真係有個人員喺度播音樂，咁我算唔算一個表演咧？又好難去界定係，即係大家都可能係哇係唔係一個表演咧？我有個工作人員喺上面播歌，係啦，即係但係會衍生好多爭議啦。其實 阿梁屈人啊，其實即係 DJ 依個好籠統嘅名稱嚟嘅啫，係咪？ 係。 咁其實。其實有冇你哋業界有冇同政府去澄清？即係比如話，那個 DJ 咁樣，我係做啲咩行為，咁咧就視乎就會即係被視為一個表演者啦。如果純粹係播碟或者播音樂就唔算啦，會唔會即係去同政府釐清好啲？因為你 DJ 都係一個好籠統嘅名稱嚟嘅啫，係咪？ 其實我哋都約見緊當局，就希望就呢啲事情咧。就去大家有個界線喺度啊，因為好好模糊，去到前線執法人員究竟係得定唔得咧？即係大家又拗啦，即係變相咗就話究竟係唔係違規？我點樣做先唔違規？變相咗會好易跌入一個即係陷阱喺度啊。 OK， 係啦，其實我哋都約緊當局去開會去討論呢件事。 我最後問多你兩個問題啦。第一咧就係、是、因為今次都有啲客人咧係冇戴口罩。離開咗座位去到跳舞嘅，咁但係咧就係、是、會唔會即係因為佢喺自己張台嗰度飲嘢，咁啊當然可以豁免，可以除口罩啦。咁、但係點樣為之離開個座位？點樣為之跳舞咧？即係一個酒吧嘅環境，可能大家都隨住音樂，可能即係大家摁下，或者係一啲即係少少喐動啊咁樣。即係點樣去到界定跳舞呢樣嘢咧？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作為你哋酒吧嘅管理人，你哋點可以點樣去到即係去到管？管理个场啊，就让啲顾客可以真系遵守翻个规定咧。仲有咧就系、是、嗱，今次咧就系各两间酒吧啦吓，各自都其实有超过700个人次咧系出现过噶咁。咁有啲人就怀疑啊，会唔会已经违反咗人数容纳人数嘅规定咧咁？咁但系即系其实酒吧系咪真系有数住啲人，即系入够呢个75%咧就好接龙啦？咁有冇做呢啲嘢咧？点样去管理咧成个场？ 其實而家其實一路咧，酒吧咧就唔係話因為疫情先至話有個人數限制。其實未有疫情之前咧，每一間酒吧嘅酒牌裏面咧都有個人數限制。咁其實我哋已經習慣咗去定時定候，即係例如好似中環一啲場所啦，其實佢有入場門口有 bouncer，OK， 佢會每個人買飛咁樣去嘅形式咧。其實呢類型咧，佢哋數人數嗰個方面咧，其實好嚴謹。即係因為我哋而家現有遵守嘅法例就係喺酒牌裏面俾我哋人數裏面嘅75%，咁其實警方或者前線人員巡查嘅時候咧，我哋第一時間都要報個人數俾佢。 嗯， 係啦，你話今次有報道出嚟就係安心出行，我有700個人士，咁其實真係唔奇嘅，因為即係唔同我哋行業裏面有唔同嗰個種類啦。你話大部分中環嗰啲咧，個客人個進出場 場地嗰個次數咧，其實幾即係比較其他地區比較頻密啲嘅。 嗯咁嘅場內咧，場內嘅客人嘅戴口罩啦、離位啦、跳舞呢啲，有冇得管理嘅咧？作為場地負責人？ 其實有嘅，即係都有遺憾，可能或者有啲照片睇到，冇場地裏面有人冇離開咗座位冇戴口罩，咁呢個好明顯就係一個違規嘅情況啦。咁就我哋自從酒吧即係叫做上星期開始有個感染喺度，我其實都呼籲業界張貼多啲告示啊，提醒員工、提醒客人，當你離開座位嘅時候，必須要佩戴口罩。 嗯 ，OK， 好啊，唔該曬梁立仁啦，多謝你。 好，唔該曬 ，thank you。 梁立仁咧就係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嚟噶，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今日潘永祥啊，我哋都聽聽一啲聽眾嘅意見啦嚇。電話旁邊有聽眾林先生喺度，林生你好。 好啊， 系请讲。 咁我啊七十几岁噶啦， 系。 咁啊，我已经打咗两针， 系。 应该喺3月8号咧，我就开始打得第三针。 嗯。 但系好唔好彩，就喺嗰日咧，我就喺街上咧就晕感染咗。 哦。 咁有两个路人咧帮我打三条狗咧，都冇人接听。咁我喺冇辦法之下咧，打電話叫我太太落嚟，就接我翻屋企。咁我仔咧就買咗啲嗰啲即刻檢測嗰啲檢測我咧就係陽性。咁我屋企咧就瞓到3月17号之後咧，咁啲細路咧就話你唔好報啦，你退咗休，唔好做嘢。咁點不知咧，佢哋咧就有報。我就冇报，我同我太太都冇报。喺5月4号啊，我就去咗呢、這个晓光街嗰、那个体育馆嗰个打针嗰度。咁啊，佢哋有个工作人员好好嘅，姓邝嘅，用我嘅电话咧，就同我咧上网登入去政府嗰、那个快速检测阳性申报。咁咧就叫我等电话，咁我自己咧都打咗两次电话去，有人接听嘅，佢个电话系2525， 跟住你继续讲啊，系嘛，跟住咧， 咁咧等到今日咧都完全都冇反应，冇复过我，咁咧呢个政府究竟唔知系做啲乜嘢？ Okay， 今朝我饮茶入唔到去啊，咁我喺冇办法之下咧，下昼咧。我就去咗蓝田老人中心，佢哋嗰度有人同人打针嘅，同啲老人家打嘅。咁我就去问嗰啲姑娘，姑娘话冇计啊，帮你唔到。一系你就而家打第三针，打科兴，咁咧一系咧你就等。咁我话咁唔掂喎，我都唔知几时复我喎。咁我话打就打啦，我打两针都冇事。咁我就係今日喺两点几钟喺蓝田老人中心呢就打咗科兴。 咁得啦。 咁返嚟呢就叫我仔同我转返而家呢撳出嚟就唔係红色㗎啦，就转返呢个绿色嘅。 咁我解决囉，係咪呀？ 解决㗎啦，不过我就投诉政府做嘢真係太慢啦。 明白。好啊， 佢本身嗰度喺嗰度同人注射嗰个负责人都同我用我手机上网写埋身份证 number 姓名，我自己又打咗两次电话去，佢有人接听嘅。 明白吓，即系觉得系嗰个热线都系未能够成功帮你系申报你嘅感染过嘅记录啦。嗱呢个个案就我哋都冇办法知道点因为咩事啦吓。 阿吕哥，我谂呢啲咁嘅情况咧，我相信都越来越多 嘅，咁我哋冇办法知道系咩事啦，究竟系咪真系政府处理得慢咗，定系未能够成功去登记咧？不过都专家都讲啦，咁其实就算感染过，即系唔知自己有冇感染过嘅人士，其实咧喺28日之后咧可以再打一针噶啦，咁所以咧都阿林生可以唔使担心嘅。 冇错， 好啦，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吓。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50位的大学中，过去5年内拿到学士或硕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申请2年工作签证，获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申请3年签证，所有成功申请者如果符合某些资格要求，日后可以转为长期工作签证。申请人就读的大学必须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或者英国一间高等教育调查机构发表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至少两个进入前50名内。根据英国政府网页，去年合资格的大学包括哈佛、耶鲁等20间美国大学，名单上另外有17间大学分别来自日本、新加坡、瑞士、瑞典、法国、德国、澳洲、加拿大，也都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港大和中大。申请人无需事先在英国获得聘用，申请费用715英镑，相当于大约7000港元，并要有入境卫生附加费，令申请人可以使用国民保健署服务。申请者的家人也都可以一同前往英国，但需要有至少1270英镑的存款作为维持生活的费用。英国政府又规定，申请人必须通过安全和犯罪等背景审查，英语读、听、讲和写的能力达到中级水平。财商新伟成说，新工作签证措施意味着英国会成为在创新、创意和创业方面领先的国际中心。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美国最近推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实际上是要用自己制定的标准和规则框住其他国家。他又说，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开倒车，将从根本上破坏台海和平，最终必将殃及自身。黄贝文另一节报道。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访问斐济期间表示，美国最近推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声称要建立自由、开放、包容的新秩序，但一个经济框架如果没有降低关税，谈何自由？没有市场准入，谈何开放？如果刻意将地区以至世界最大市场的中国排除在外，又谈何包容？王毅说，美国实际上是要用自己制定的标准和规则框住其他国家，是在以世贸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之外另搞一套，另起炉灶。美国试图将经济事务亦都政治化、武器化，甚至意识形态化，连正常的商品贸易都要用是否符合美式价值观来到衡量。这种做法违背基本经济规律，和优势互补的经济全球化潮流背道而驰，恐怕会无疾而终。另外，王毅应邀在基辛格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上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建设一个互联互通、多元包容、安全共享的世界，是中美两国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他指出，中美关系正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发展方向面临被进一步引向歧途的危险。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开倒车，将会从根本上破坏台海和平，最终必将殃及自身。王毅强调，中美关系不能够再恶化下去，必须做出正确抉择，包括摒弃冷战思维，妥善管控分歧，跳出竞争逻辑，增进交流合作。他说，当前中美关系的氛围很不正常，美方的极度焦虑完全没有必要。美国如果一味以大国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以你输我赢作为政策目标，只会将中美推向对抗冲突，将世界推向分裂动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欧盟各国领导人达成共识，禁止超过三分之二俄罗斯石油进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话：，由于德国同波兰已经自愿减少进口俄罗斯石油，禁令嘅范围实际上更广，年底前禁止几乎九成嘅俄罗斯石油进口。为了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政府今日发放两段宣传片，其中歌名为《前》的主题曲。宣传片由香港电台制作，歌曲内容是展现国家为香港带来新机遇，希望香港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路上迈步向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主题曲的制作能在疫情下顺利完成，实属难得，对于两位音乐人及各位歌手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至於另一段短片，主要是宣傳慶回歸活動的主題，砥礪奮進25載，攜手再上新征程，展示香港過去25年來，即使面對各種挑戰，始終堅韌自強，透過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將迎來更多的機遇。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督導委員會表示，慶祝活動將陸續推出，涵蓋文化藝術、休閒康樂、美酒佳肴、各式主題研討會等，遍佈全港18區。重複今晚的新聞提要，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會盡快完成早班工作，向中央匯報。本港新增329宗確診，中環兩間出現個案的酒吧各有超過100人仍然未做檢測，衛生防護中心會聯絡他們。疫苗通行證第三階段今日起實施，市民一般要打齊3針新冠疫苗才可以進入食肆及其他指定處所。天氣方面，天文台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環境保護署公布一般監測站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水平低，路邊監測站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是3，健康風險水平低。預測聽日上午和聽日下午，一般監測站和路邊監測站的健康風險水平都是低。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晚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6点财经， 欢迎收听呢节6点财经。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港股下昼升幅逐步扩大，恒生指数以全日高位收市，报21,415点，升291点。全日主板成交增加至2,456亿元。科技指数升3%。腾讯同快手分别升超过3%同超过7%，系全日成交额最高嘅两只股份，分别超过233亿同127亿元。内地近期推出促进消费政策，内需股做好，海底捞升超过6%，李宁升近50%，新洲国际同安踏升3%，碧桂园服务升近8%，系升幅最大嘅蓝筹股。整个五月计算，恒指累计升326点，升幅1.5%。士富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分析港股走势。 因为 MSCI 就进行一个换马啦，加入一啲 MSCI 中国各个嘅成分股啦，其实入边成分嘅比重咧都可能会有啲变更啦。咁所以变咗当有变更嘅时候，佢亦都要追随翻新嗰个指数啦，嚟到系去做一啲嘅调整啦。咁所以令到嚟讲咧，就啲指数基金咧都要做个 rebalancing 啦。咁所以令到嗰个嘅交投方面嚟讲咧，其实都系活跃嘅。 如果是全个月计的话，五月份就是上升了超过1%，结束了连续3个月的跌势。怎么看六月份的表现，会不会乘住这个升势继续去呢？ 我想六月份的市况方面来讲，其实应该会比较偏稳一点。其实大家都接受了联储局在六月和七月份方面的议息会都会加半利息的。咁而之後嚟講咧，可能就會加嘅息嘅幅度會慢翻啲啦。咁同埋嚟講咧，就歐元方面喺七月之後咧，都會係開始加息。咁當歐元開始加息嘅時候，其實美元同歐元嗰個嘅息差嘅差距咧就會收窄咯。 當佢收窄嘅話咧，其實亦都令到個美元就相對冇咁強。咁呢方面對於美股又好啦，或者全球嘅股票市場咧，都會比較穩定啲。咁啊，港股方面嚟講咧，雖然內地經濟咧喺第二季初咧仍然都會增長比較慢啲，但係繼續咧都係憧憬住咧內地一啲新嘅措施推出嚟嘅時候咧，都會幫到嗰個嘅經濟啦。咁所以呢段時間咧就炒嗰個刺激經濟措施嘅話咧，都會有利港股係有啲反彈。咁初步嚟睇咧，就21,500係一個阻力啦，再下一個阻力位就22,000點嘅水平嘅。 日本計劃逐步重新開放俾境外觀光旅客入境。旅行社東瀛遊表示，回港隔離費用以及機票價格高昂，團費比疫情前倍升。即使目前只有幾組客人成團，已經感到高興。羅偉豪報道。 日本計劃6月10日起重新開放旅遊俾境外觀光旅客入境，香港被列為低風險地區，入境無需接種疫苗、檢測或者隔離。東瀛遊執行董事圈國全話：上個星期推出日本旅遊產品之後，已經接獲大量嘅查詢，但係翻到香港嘅隔離費用同埋機票價格高昂。即使目前只有幾組客人成團，已經感到高興。 而家香港嘅檢疫酒店相當緊張，價錢都唔平嘅。航空公司嘅運力啊，咁佢哋好多飛機停曬，如果要啲機組人員全部翻翻嚟咧，可能需要一年或更長。香港飛去東京咧，一張機票最平都6,000-7,000嘅，又係完全冇。咁如果有幾組客人，佢哋都即刻報名可以成團咧，都已經係好開心。 圈國全舉例子。日本7天團的價錢高達30,000元，比起疫情前大約10,000元大幅增加。特別是現時的旅遊產品多數是幾人一組的小包團，工作人員的成本比較少人攤分，公司亦都要支付員工回香港隔離的薪金。他強調回香港隔離7日的限制是旅遊業復甦的最大阻力，客户都有反映如果回程隔離日期可以縮短至3日或者再加隔離，會有興趣出境旅遊。認為政府可以考慮針對各國的疫情嚴重程度分別放寬隔離要求，否則本地的外遊數字都難以大升，經營仍然有困難。他又指目前的業界人才流失嚴重，有不少的前線員工已經轉行，計劃在頭幾個月提供包薪以吸納人手。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疫情緩和，多個發展商部署開新盤，其中香港小輪的深水埗項目最快今個星期開售，长实与新地合作发展的屯门项目第一期亦有望在6月以贴市价推出。李津升报道。 踏入6月，多个发展商部署开新盘，市场统计6月最少有6个新盘开售，涉及超过3,000个单位。由香港小轮同市建局合作发展的深水埗项目最快今个星期开售，全盘合共提供262个单位。香港小轮主席林高演话，近期市场新盘开价有高有低，集团开价会保持稳定，未来亦都会按照时间表推盘，预计楼价将会保持稳定。 即疫情稳定啲之后咧，啲买家又出翻嚟啦，都系睇都系稳稳定定啫，因为个供应量咧就。不是说很多，譬如说今年下半年供应多一点，跟着来的那几年供应又可能减一点了。那么情况下呢，就是个楼市我觉得是会稳定的。 林高演预测香港较大机会在7月份跟随美国加息，提醒买家量力而为。另外长实话和新地合作发展的屯门项目已经取得预售楼花同意书，全盘合共提供800个单位，第一期400个单位会在6月以贴市价推出。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指出，利好香港楼市的因素包括通关和经济改善等仍未完全反映，估计今年楼价有大约半成上落空间。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1,415点，升291点，主板成交2456亿元。恒生指数期货6月份夜市报21,387点，跌7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186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11,527点，升217点。十大成交额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62.4，升12.4；快手76元，升5.1；美团187元，升11.9；阿里巴巴96.25元，升1.35；青岛啤酒67.8，升2.75；中国平安50.3，升8毫； 京东集团226蚊升3.2，友邦保险80.9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5.36升1.768，港交所339.2升2。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法乐集团、中国数字视频、文化传讯、易马国际同宏海高新资源。五大跌幅股份：新纽科技、菲斯达科技股权、景瑞控股、瑞音国际，股份编号724。之后是华夏能源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28.01，瑞士法郎0.959，加元1.268，人民币6.663，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港金报17,370蚊，比上日收市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51.47美元，高位指数98.7，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九龙入口都繁忙嘅，港岛去九龙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湾仔之路都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都系多车嘅，龙尾排到去新楼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深埋十道，龙翔道龙尾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龙尾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噶啦。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咁啊而家近住皇后大道东去东山台段都系多车啦。九龙方面咧，观塘道去油塘牛头角嗰段现时交通都比较繁忙嘅，仲有龙翔道啦，近住呢一个彩虹交汇处嗰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去荃湾方向嘅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德福花园噶。新界咧西贡公路去西贡北港嗰段就较为多车，屯门公路元朗就新墟一带比较繁忙嘅。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方向，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美林村。安全车速告告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这几年里，希望你曾好好的锻炼，岁月流春边，开始得忘心念。 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食物及卫生局亦都话计划推出烟草中局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烟草中局的意思呢，其实就话全力咧系结束呢个烟害，我哋都系要全力杜绝任何一个新的烟民去加入，同埋现有的烟民，我哋都要帮助佢戒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时间嚟到傍晚嘅6:53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潘永祥为大家主持嘅，潘永祥吓，咁我哋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再倾一倾咧，关于九龙城嘅重建啊。嗱，市建局咧就喺上个星期五开始已经启动咗九龙城龙城区嘅发展计划嘅法定规划程序啦。咁重建嘅范围咧，咁就有三个嘅地盘噶，咁其中主地盘咧，咁就介乎咧就系、是、北就系贾冰达道啦，南就系、是。牙前围道啦，中间嗰几条街咧，包括系猴王道啦、牙前朗道啦、南角道同埋龙岗道之间嘅范围，呢、这个就系主地盘嚟噶。咁将来咧呢度就将会兴建系住宅楼宇啦，亦都有啲嘅商业设施啦，亦都有一啲嘅绿色行人步道咧，咁都希望咧可以保留翻一啲原有嘅特色商户。咁至于北地盘咧，就系喺贾冰达道公园嘅其中一部分啦，咁就将会咧兴建一座新嘅、政府一个。综合大楼啦吓，咁就可以有呢个47000平方米嘅楼面面积啦，系现时嘅三倍啦。另外仲有一个东地盘咧，就位于咧系牙前围道咧，就介乎打鼓岭道同埋启德道之间嘅部分地段啦。咁呢度咧就将会系连接住咧启德新发展区嘅一个门户广场啊。咁头先亦都讲到话，即系主地盘啦吓，主地盘咧亦都会将来咧可以提供到大概系4350个咧中小型。单位嘅咁，嗱咁但系咧，即系一如即系好多嘅发展重建嘅项目啦。当然啦，嗰个地方重建得咧，就当然系嗰个地方就已经系比较旧啦吓。咁见到统计就话平均楼龄咧，呢个地区吓就系大约系58年啦。咁当然啲个楼宇嘅质素啊、生活条件啊，咁就可能已经变差咗一啲啦。咁亦都咧就区内有好多嘅社区设施同埋停车场嘅需要啦，所以重建咧都系有满足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咧，呢个地区就有好多嘅一啲。老店啦，老街坊啦，亦都系一啲咧就系潮州同埋泰国人咧，就系佢哋做生意啊，同埋咧就系佢哋嘅集中聚居地啦咁。咁变咗而家嘅重建咧，一如好多嘅重建项目咧，好多嘅住户啦、商户啦，都担心啊重建咁佢哋要搬走，搬完走佢哋系咪真系翻到嚟咧咁？咁潘永祥点睇咧？今次呢个九龙城 啊，卢宇光咁就。其实咧，我就喺线稿咧，可能你都会知咧。咁、我都担任咗6年嘅非执行董事嘅。咁啊，不过而家都上咗都年几啦，咁样。咁所以对呢个线稿都有啲感情嘅，咁样吓。咁就当然咧，嗱，而家九龙城嗰度发展咧，就的确个咧，嗰度有啲而家呢个呢个发展呢三个地盘咧，系有嘅特色嘅。即系包括有好多呢啲我哋叫做小泰国啦，即系。系有好多嗰啲食肆啊，特色嘅食肆啊咁样。咁但系咧，就其实嗰度都有一个好大问题咧，就系嗰个泊车问题。 系， 因为嗰度泊车都唔足够车位嘅。咁你知啦，食肆好多时都要有足够嘅车位。咁所以好多时咧，呢度都引出一啲泊车问题。咁就都希望即系善局如果系推行一个重建嘅时候，即系会唔会都可以解决埋呢个即系车位不足嘅问题咧咁样。咁當然咧，仲有一啲街鋪嘅特色。重建咧有一個唔好嘅地方咧，就如果你純粹係針對一啲我哋叫做單支樓咁咧，就會好多時咧啲地鋪咧，尤其是一啲好有即係我哋叫集體回憶一啲咁嘅舊鋪咧，就會冇咗啊。因為好多時咧，佢都要有啲車位又要出入口啦，仲有啲設施啦，咁變咗好多時咧就有啲地鋪咧就冇咗嘅，咁就。好多時都通過一啲小區規劃咧，就可以有一啲完善啲嘅發展咧。咁所以都希望啊，市建局佢哋今次都可以解釋一下究竟佢哋個發展個概念係點咧咁樣。 係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咁聽眾咧可以打電話上嚟講下你對於九龍城重建嘅一啲睇法㗎。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市區重建局規劃及設計總監歐俊豪啊，歐俊豪你好。 歐俊豪你好。 你好，你好。 系，头先我哋都关注到咧，即系一啲园区嘅住户同埋商铺嘅重置问题啦。你哋市建局其实有啲咩去帮紧佢哋？ 首先咧，即系我谂喺硬件同埋软件两个方面，我哋都要谂通佢嘅。但喺硬件上高咧，其实一直大家睇到九龙城个街咧，就系正如头先有啲观众都讲啊，就系要喺街道两旁咧有啲小街小铺。咁但系个街咧而家可惜就是泊車啊，或者一啲違例泊車啊，令到街嘅環境唔好。 所以硬件上高咧，我哋先做咗条系舒适嘅街道环境。咁啊喺硬件上高咧，令到有一条阔嘅街，街道两旁有小嘅铺，即系小街小铺。 嗯。 咁喺软件上高咧，其实我哋喺开项目前咧，我都留意到啊，因为喺下低咧当区特色嘅铺头有好多种嘅，有除咗潮州、泰国或者同市集有关咧，我哋都觉得呢啲铺头如果能够翻翻去一个改善咗个街道嘅商铺去继续营业咧，就系软件。咁所以喺过去嗰三日啦，我哋即系开始做我哋嘅冻结人口调查咧，其实掌握紧啲资料，究竟有几多呢类型嘅铺头。咁当我哋攞晒资料翻嚟之后咧，会进一步同佢哋访谈咧，就睇下佢哋意愿。因为其实我哋好想佢翻嚟，咁但系你都要即系去想啦，同埋佢嘅諗法同我哋一致。咁所以喺嚟緊呢，我哋做完我哋嗰啲分析之后呢，就会再同佢哋再做一个深入啲嘅访谈。 Okay. 就睇下。咁当中一定会有啲係我哋喺另一个项目喺都喺九龙城区啦。咁佢哋有啲就係会先离开。 Okay. 有啲呢我哋觉得今次。 嗱，时间关系啦，我哋听听新聞先，转头呢再同你倾多阵下。我哋嘅电话系 1872311, 转头再倾。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 路。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慢线内湾仔之路都系多车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新柳街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繁忙，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而九龙入口咧就龙尾去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而家嘅将军澳方向咧都好多车噶，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九龙区路面方面啦，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咁啊由呢一个裕民中心啦，一路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而龙翔道近住彩虹交汇处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嘅。去荃湾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九龙湾启业村附近。新界咧，而家西贡公路，而家西贡公路西贡方向近住北港嗰段咧，就比较多车。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仲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美林村附近。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嗰段都系较为多车啊。安全车速报告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出外食饭嘅时间酱汁令上咧会健康好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御交记》，迪丽热巴饰演御灵师纪云和，佢嘅任务就系要驯服对人类有威胁嘅鲛人。 在驯服的过程中，御灵师纪云和就对饰演鲛人的任嘉伦动了凡心，究竟他会不会为爱情放弃做御灵师呢？ 国剧830《御交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0日。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嘅就係九龍城重建啊！咁啊，其實咧都我哋剛才新聞之前咧，就訪問緊市建局規劃及設計總監歐俊豪啊，請翻歐俊豪出嚟先。你好， 你好，係 係，都問下聽眾啦，大家點樣睇九龍城重建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啦。咁啊，歐俊豪啊，你頭先就講到話咧，就係呢個區嘅重建，當然咧就係呢一區有啲樓宇都比較舊啦，咁有一個重建嘅需要啦。咁但係即係都有。剛才都講到有好多嘅一啲做咗好耐嘅店鋪啊，住咗好耐嘅住户啊，我諗都睇傳媒嘅報道都見到佢哋嘅憂慮咧，就係唔知搬去邊啦嚇，就拎住市建局嘅賠償啊，都唔知可唔可以翻到嚟即係園區度揾翻鋪位或者係單位啦。咁同埋就算啦，即係市建局都好想呢啲嘅商鋪可以翻嚟啦。咁但係相信咧，佢哋又驚啊，會唔會租金貴咗啊咁？咁呢啲問題，你哋點樣去幫佢哋咧？ 其實喺今個禮拜咧，我哋都會有一啲網上高嘅 public briefing 啦，即係俾翻一啲受影響嘅無論係商户或者係住户啦，咁佢知多啲關於今次呢個重建計劃嘅內容。咁至於頭先講咧話有一啲鋪頭翻嚟嗰個憂慮咧，或者我哋都可以咁講，喺我哋開項目有幾個已經做緊嘅。或者做完咧，譬如喺嘉咸街啦，我哋咧其實有個百年市集，其實我哋當時咧都有一個希望咧，就係嗰啲賣魚、賣肉、賣菜嗰啲咧，能夠繼續喺翻個地區經營。六年過去啦，今日咧喺中環嘉咸街、傑志街，其實佢哋真係喺度經營緊嘅。咁我諗呢個都係我哋一個即係承諾同埋一個 determination 咧，就令到大家可以繼續做到呢件事。不過最緊要真係佢哋肯翻，即係有咁嘅意願想繼續翻嚟。 嗯，咁不如剛才你讲即嘉咸街个例子啦，即有几多原有嘅商户系翻咗嚟园区嘅咧？ 其实我嗰阵时咧，做项目嘅时候卖鱼卖肉卖菜嗰啲咧，大概系十几间，咁而家翻到嚟都系十二十一间度。咁、有啲佢最后都真系决定唔翻，咁我觉得真系要睇下大家嘅意愿。但系，我哋今次喺项目里边咧，除咗即系讲紧呢啲地區特色按一啲店鋪咧，我哋都喺項目裏面咧做咗幾多嘅地面空間咧、可能你都有留意到啦。我哋喺九龍城區裏面有兩個大嘅廣場，會將佢做出嚟咧，就係一個喺門戶區，即係話將打鼓嶺同埋一個我哋項目裏面嘅新根巴薩咧連起咗之後咧，我哋希望呢啲咁樣嘅地面空間咧，都可以俾到咧傳統啲泰國或者係潮州或者中式嘅節日咧，可以搞翻啲活動，即係唔單止係個商業活動，我哋希望啲非物質嘅文化遺產咧，都可以有地方承傳啊！即係我諗你可能聽過潑水節近幾年都要喺另一個地區搞，都唔能夠喺翻個地方搞。咁我哋除咗小街小鋪，亦都有注重到呢一類型嘅地面空間點樣可以連接得好啲。 歐俊豪啊，我係潘永祥啊， 係 就明白嘅，因為好多時咧，我哋見到話啲地鋪咧，我哋希望能夠維持翻啲有啲特色，咁所以咧就希望咧佢哋走咗之後咧都可以翻翻嚟，咁但係你知咧好多時以商為商，咁人哋走嗰陣時候咧都要投資喺一啲新嘅鋪嗰度啦，咁同埋亦都建立咗一啲客嘅人客嘅。尤其食肆係嘛？佢知道嗰度有啲食肆喺度，咁去開啦。咁嘅時候，佢又未必會翻嚟嘅。咁喺咁嘅情況，即係你哋善果有啲乜嘢特別嘅安排，即係令到依班人咧，即係走咗之後咧，仍然有個動力翻嚟。咁尤其是喺財政上，即係你知啦，佢走咗之後又要裝修鋪啊，投資一啲廚房啊、工具啊咁樣。咁喺財政上啊，或者有啲其他方面有啲咩誘因可以令到你會真係翻嚟咧？ 喺我哋頭先都講啦，即係喺嚟緊我哋會有多啲訪談啦。咁當中包括我哋都要諗下過渡性嘅安排啊，即係唔係淨係話翻嚟俾個鋪咁簡單？好似頭先話齋，咁佢喺過渡性嘅時候有啲乜嘢嘅安排，我哋可以幫到佢咧？會唔會有一啲空間可以喺過渡性嘅時候都喺翻個地方附近去繼續去經營啦？ 翻嚟嘅時候，我哋不嬲都對於我哋嘅一啲商户嘅賠償，咁一直都有嘅。咁我個一定會係其中一個誘因啦。而翻到嚟之後，我哋喺通常喺開始，譬如新嘅地方俾佢哋去經營嘅時候咧，頭嗰幾年咧都會有一啲即係租金上高咧，去幫佢等佢慢慢去經營翻，即係 pick up 翻。咁啊，喺呢幾樣嘢，我諗暫時我哋雖然未好落實，但係咧嚟緊咧，我哋會做訪談嘅時候咧，都會聽多啲意見咧，就去細緻啲去講，個成個 package 係點？因為今日我必須要講啦嚇，阿潘生人都知啊，呢個咧就係我哋開始咗嗰個項目嘅規劃程序啫。 冇錯， 其實咧要批咗先啊，批咗啦。跟住我哋就會展開一啲收購嘅程序，咁所以依家咧係規劃，咁喺規劃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同佢哋傾，咁可以攞定啲資料咧，就如果真係批嘅時候咧，我哋能夠俾到一個好嘅 package 出嚟。 OK， 歐俊豪話想問翻即係都規劃嘅問題啦，因為今次咧這個嘅重建計劃咧就係可以興建到大概係4350個新嘅住宅單位啦，咁就係項目而家呢個地段裡面咧現存嘅樓宇單位嘅數目嘅 5.2 倍啊。咁聽落咧，就呢一區將來就會多咗好多人口入住啦，咁亦都多咗好多單位啦。咁嗰個交通問題同埋咧呢個社區設施配套嘅問題，又係咪就係配合得到咧？因為嗱，而家個九龍城個塞車咧都時有見到啦嚇。咁同埋咧就係，就算你話而家係提供咗即係多啲嘅車位啦，將來即係多 5.2 倍嘅單位嘅時候咧，咁其實嗰個嘅停車位同埋交通車流都相應咧，其實係增加咁多嘅喎。咁變咗你哋亦都有冇评估过交通嘅问题咧？ 好，首先打个主持人先。交通评估咧系必须一定要做咗先嘅。咁所以喺我哋嗰个规划嘅报告里边咧，已经包含咗一份交通评估嘅，咁证实咧系可行嘅，可行嘅。咁喺度我都想即系俾个机会我讲讲啦，就可能坊间净系觉得我哋俾咗连埋我哋另一个项目 KC015咧，即系俾咗660个公众停车位。你起4000多个单位。都用晒佢啦咁樣。喺度我必須要講咧，呢660個係公眾停車位，我哋咧有大概1200個附屬停車位。咁即係話新起嘅單位有附屬停車位去照顧，唔會再喺出面即係攞街邊嘅呢啲泊車位，而另外有多660個公眾停車位咧去幫助翻。而家區裏面的確係好多時候都違泊啊、雙泊。咁啊，至於喺道路上高咧，亦都聽過啲即係坊間講話啊，你減少咗啲車路啊，咁咪第時啲車咪好塞咯。嗱喺交通評估裏面咧，其實係發覺係我哋嗰、那個承受能力係即係各區喺改完個道路之後咧係承受到嘅。咁同埋有陣時咧多路咧都唔一定係會幫助到個地方啲車疏散啊，大家揸下車就明啊。咁你喺度不斷揾位嘅時候咧，喺個城市裏面就在兜來兜去，其實我們希望是必要的道路能夠擴闊，不需要道路就能夠轉去做行人路。 是歐俊豪，我想問就是如果聽你這樣說，一般我們那些重建項目或者一些私人的項目，我們都有些地契條款，就說如果那些泊車位只是給住户使用的，如果聽你這樣說，就是除了一些附屬車位都是好像一般這樣俾翻一啲住户去使用嘅，或者啲新城嘅房客啦。咁即系话你哋都仍然系有啲车位，有600多系俾公众嘅。咁即系似乎都唔错咁样。我想问你，依个系点样咧？系咪即系话一啲好似政府一啲公众停车位啊，或者啲大楼啊，定系点样安排嘅咧？ 我哋就喺首先多谢你都觉得呢个660咧系都系一个几。好嘅數目，因為其實呢個660咧，等於今天咧，即係嗰個區嘅米標位嘅量。 係啊，冇錯。 咁呢個咧，我哋會唔係一個 building， 因為我哋希望盡量地面咧，俾翻多啲人行啊，綠化。咁所以會喺地底一個停車場嚟嘅。咁呢個停車場咧，即係暫時我哋未去到地契啦，但係理論上應該就係定名咧，係俾公眾嘅，好似一啲公眾停車場咁樣。係。咁我哋其實呢個項目係第二個項目有㗎啦。第一個項目咧，應該第三個項目 sorry 啊，咁喺同區咧 KC015咧嗰度有300個都係公眾停車場嚟嘅，咁就即係喺地契會講明唔係俾附屬嘅，附屬已經有另一個噶啦， 系咁，欧俊，我都想再攞多啲资料，就系当然你多咗六百几个都系俾公众咁啦，但系呢个重建项目嘅时候，会唔会喺而家路面上嗰啲车位系会减少咗咧？如果你预计会减少几多咧，变咗个净个增益系变咗会系其实有几多度咧？ 我哋都睇过喺 KC 零一七呢个项目里边咧，大概有50个岛啦，街边位系会因为个项目咧需要即行人路啊嗰啲唔会再行车而改变咗嘅，咁我哋加翻就360啊，咁但系另外一边厢我哋讲KC 零一五个项目咧本身就有300个啦，咁所以即系净增值嘅，就系、是、不过咧我哋觉得咧因为呢个地方咧嗰、那个泊车系长期系即系少过个供应系少过个需求啊，咁所以。我覺得依家嘅增值希望可以令到供求平衡翻。 嗯，歐俊豪又想同你傾下咧，關於轉移地積比嘅問題啦。嗱，今次市建局咧就用咗新嘅規劃工具啊，咁就將咧就係東地盤嘅地積比咧就轉過去主地盤嗰度，因為東地盤咧就會有一座嘅低座嘅商業建築啦嚇，咁亦都係有一個嘅門戶廣場啦，咁有剩餘嘅地積比就轉過去主地盤，即係主要係即係住宅啊商業區咁樣。点解有一个咁样嘅做法，可唔可以解释下呢？ 好，其实呢喺油麻地旺角，我哋去諗未来嘅一啲市区更新嘅新嘅规划工具呢，我哋就諗如果有啲地方佢真係唔适宜呢起咁高啊，譬如有啲地方好似我哋门户广场，点解想尽量有啲最低矮啲建筑呢，就希望佢喺新区行去旧区嘅时候呢，一上去或者登踏入呢個門戶廣場嘅時候咧，佢睇下成個舊區咧會通透啲咁樣。咁喺今次我哋就利用咗呢一個地積比嘅轉移，就將一個我哋成日講話二維空間嘅重整、重新規劃咧，邁向個三維空間啦。即係話有地方可以真係唔需要起咁高嘅時候咧，而剩餘嘅地積比又唔會因為唔起咁高咧而嘥咗，盡用翻土地資源。我哋就擺喺主地盤，而主地盤咧，因為佢嗰、那個一啲我哋叫基建設施比較即係近啲啦，譬如地鐵站亦都近啲啦，亦都有一啲連接啦，亦都係喺嗰個承受能力上高做個評估啦，係等等 OK 啦。咁我哋就去用呢個方法咧，令到今次喺九龍城區呢個市區更新咧，係可以一次過做到幾樣唔同嘅規劃裨益。 嗯，系想问一下，个目的其中一样嘢会唔会都系希望可以吸引到发展商去到去到投资或者参与呢个项目咧？因为即系始终一个咁大嘅项目咧，就系要有个项目有一个即系一个自负盈亏可持续嘅一个财政嘅盈余，先至系可以做到一个项目，系咪即系吸引发展商嘅参与系咪其中一个嘅考虑咧？ 唔系，头先或者我讲得唔清楚啦，我哋。唯一嘅考慮係喺城市嘅重整裏面咧，邊啲地方我哋覺得嗰、那個應該係低矮建築，盡量多啲空間喺個地面。邊啲地方咧，我哋可以起翻高少少，令到嗰個空間亦都可以承受到。咁其實我頭先講嗰個地積比轉移咧，佢哋兩個地盤咧，只係相隔唔夠200米啊，所以其實唔會話令到邊個地盤係吸引啲嘅。咁、那個總個地積比咧係零和遊戲嚟嘅，即係喺東地盤同埋主地盤加埋之後咧係冇變過，唔會增多嘅。只不過有啲擺咗過去主地盤，而東面嘅地盤咧就唔需要起咁多嘢啦。咁你話兩個都係喺市區更新嚟講咧係必須要做嘅重整嚟嘅嚇。如果唔係咧，即係我哋咁講，我哋用翻一樣嘅地積比。喺翻東地盤又起，喺主地盤又起翻咁多，咁其實出嚟咧就個門戶廣場咧就突然間好似，佢都唔係一個廣場嘅，即係比較局促啲啦嚇。咁我哋今次係利用咗新規劃工具，純粹係希望個重整咧同埋重新規劃咧可以由二維去到三維。 咦，歐俊豪話，如果聽你咁講，都係一個幾好嘅安排喎，係嘛？即係過往嚟，如果你冇地積比嘅轉移咧。即係每個地盤咧都要規定有個地積比啦，咁變咗有的確有啲地方其實佢係唔適合咧喺咁高密度嘅，咁但係如果你唔起，咁變咗你又好似嘥咗啦， 土地浪費都資源啦。咁樣，咁即係而家聽咁講，依係咪一個即係試點？即係話咧，將總嘅樓宇面積係冇變嘅情況之下咧，將個佈局點樣做好啲？包括我頭先講，可能啊，即係一個景觀啊、開揚啊，或者一啲廣場啊，能夠多啲俾公眾可以即係用得到啊咁樣。咁如果咁啊，就喺其他項目，線稿會唔會都考慮即係有啲地積比轉移，而令到嗰個總體嘅規劃會係得益咗咧嚇？ 係阿潘生係啊，冇錯我哋係第一個項目去用呢、這個即係地積比轉移呢個概念。咁我哋相信咧，如果即係我哋嗱，呢個係規劃嘅程序開始啦。喺城規會希望再得到多啲城規會嘅會員咧，去贊同之後咧，我哋覺得係會盡量去利用呢樣，因為譬如香港好多地區好多舊區，如果你冇呢樣嘢咧，佢繼續一定係佢唔會起少嘅無端端。 嗯， 或者嗰、個地方係需要做個公園，佢唔會無端唔起，即係拆咗棟樓唔起。 冇錯。 咁呢一個係的確鬆綁咗以前一啲舊嘅規劃概念，係一個嶄新嘅方法，令到咧我哋係做緊一個新，即係為咗未來做一個新嘅市區空間，係可以有個彈性啦。 嗯，我见有啲研究组织咧，就系睇翻今次嘅主地盘咧，其实都有唔少嘅一啲公用嘅地方啦，吓，即系包括系即系譬如市政大楼啊，即系本身嘅市政大楼等，都系一啲嘅即系政府嘅公用地方啦。咁而家即系都纳入咗主地盘啦，就将会系可能会系喺住宅啊、商业用途啊咁样。咁佢哋就形容咧，今次市建局系强抢公共用地啊，你会点样睇呢个讲法？ 我覺得有個字眼係比較啱用啲，就係、是、一地多用。喺政府咧，其實都推緊，即係香港始終地係少嘅。我哋點樣可以喺一個地塊裏面咧，盡量將唔同嘅公用功能咧擺埋一齊。嗱喺今次裏面咧，我哋係睇到政府有一個好嘅諗法，即係非原址去重置一個九龍城街市同埋一啲社區設施，因為呢個係好重要嘅。如果頭先大家講啦，街市如果我哋話原址重建咧，咁即係街市要停，呢個一個龍頭街市嚟嘅。佢一停幾年咧，其實嗰啲客就會走。咁所以喺同嗰啲食環署啊，或者係食環署同嗰啲租客傾嘅時候，大家都好贊成一個好近嘅地點係呢個小區嘅核心，做翻個街市。好啦，部分嘅公園做咗新嘅街市，以前嘅公園綠化部分咧就只係喺北面。我哋今次咧就將多咗 1.5 倍嘅地面綠化空間咧，就帶落去南邊，一路帶到去嗰個門戶廣場。所以喺公共空間嚟講咧，即係喺嗰個地面啊，唔係要你上去樓上嗰啲啊，係多咗 1.5 倍嘅。而完成曬嗰啲社區設施咧，我哋係比現時嘅面積咧多兩倍半至三倍， 係 喺 係繼續啊，繼續啊，俊浩係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咁呢啲都係一啲俾翻即係公眾去用嘅設施嚟嘅，所以我哋唔係話去啊攞咗某啲設施，然後我變曬做嗰個商場，我變曬做一個你要係我嘅客先入得去嘅地方。咁頭先我都講啦，即係公眾停車場都係喺個地底裏面，因為我哋能夠將啲路咧能夠黐埋之後咧，做一個大啲嘅地底停車場。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點樣可以喺香港有限嘅土地裏面一地多用。 嗯，歐從來，我想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咧，我見到北面嗰度咧有個政府嘅綜合大樓嚟嘅。咁過往我哋如果有啲政府設施都納入去重建項目，咁原因就係因為咧，即係可能同一個地盤咧，即係喺嗰個建築啊個過程之中咧，個統籌就會好啲。咁啊做完之後就俾翻政府啦咁樣。咁但係我見到呢個北面嗰個地盤咧，其實係好獨立嘅。咁如果係咁啊，點解唔由政府去盡快咁樣做咗有個綜合大樓，包括個街市就唔使建局又統籌三個地盤，咁樣會唔會嗰個整個落成嘅日子會拖慢咗咧？ 喺北面嗰個地盤咧，我哋即係正如阿潘生你講咧，就嗰個係即係全部政府設施嚟嘅， 冇錯。 咁市建局咧係會按住政府需要嗰個設計嘅準則啊、要求啊，就幫手起咗出嚟，然後就俾翻即係政府去做嗰個管理啊、營運啊、遷置。咁咧其實北面地盤咧係會先行嘅，即係頭先你都講啊，即係唔使即係等埋。咁但係 某程度上咧，阿潘生你明啊，嗰個係公園，就算政府去做咧，佢都要改劃翻變做一個 GI， 即係政府設施。 冇錯。 咁啊，所以其實佢都要過個規劃嘅。咁我哋咧都已經同政府去傾咧，就係、是、啊喺規劃一過之後咧，其實嗰個市政政府嘅大樓咧會開始行先嘅。咁、哦、啊亦都係爭取時間咧，就唔使話全個即係三個地盤咧係要等曬一齊個先用。咁、嗯、的確有一樣要等嘅，就係、是、北面嘅地盤完成。咁我哋話就係非原址重建嘅好處啊嘛，嗰啲街市啊、社區設施啊，就可以一路温到咧，就嗰邊搞掂咧，就有好似無縫銜接咁樣過曬嗰邊，先至啊去做主地盤嘅嗰部分。 OK， 嗯， 好啊，咁我哋訪問嚟到先啊，多謝你啊，歐俊豪。 OK。 系，邱俊豪咧就系市区重建局嘅规划及设计总监嚟噶。咁啊，潘永祥，我哋讲咗好耐呢个嘅九龙城嘅重建啦。咁不如都转一转话题啊！我哋亦都预告咧嚟紧个时间会讲嘅另一个话题咧，就系关于珍宝海鲜房啊。咁、呢个香港仔嘅珍宝海鲜房咧，咁啊，其实已经喺2020年3月就停业噶啦。咁啊，其实曾经都同咧就系、是、即系落入咗政府咧呢个嘅跃动港岛南嘅一个规划嗰度啦。咁就话咧系希望无偿咧就捐俾海洋公园，系就同一啲嘅非政府机构咧去到营运噶。不过咧就喺寻日咧，就系呢个嘅珍宝王国嘅母公司香港仔饮食集团咧就表示，就海洋公园咧早前就系正式通知，就未能够揾到合适嘅第三方机构咧去到营运啦。咁就落实唔到呢个嘅捐赠计划。咁而家咧就香港亦都系冇一啲可以俾到珍宝海鲜房去到停放嘅船。船厂泊位，亦都咧就未能够为咧系海鲜房做每3年一次嘅大型检查同维修啦。于是咧决定咧下个月就会将珍宝海鲜房咧移离香港。阿潘永祥， 哇！呢、這个真系好可惜啊！毕竟咧即系呢个海鲜房咧都系好多人嘅集体回忆啊。 嗯， 我知道咧有啲人咧就话。我出世喺嗰度摆满月酒啊，都喺嗰度噶。我而家都，我而家轮到我结婚啊，都喺嗰度摆酒啊，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要搬嚟咧，真系冇咗呢个集体回忆，咁真系的确个系真系好可惜嘅。即系睇下有咩方法可以帮到，可以留翻喺香港咧。 问下各位听众啊，各位有冇去过珍宝海鲜房呢？咁而家就话将会嚟紧就会离开香港啦。大家觉得有咩可以挽留佢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北京行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在机场表示，今日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期间谈及香港情况，包括尽快组织下届政府管治班子。对于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实践证明新选举制度对落实爱国者治港发挥决定性作用，符合一国两制和香港发展需要，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李家超说，第六届特区政府将会长期坚持有关立场。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北京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接见，今日傍晚回港。他说会面期间向李克强讲述香港应对控疫情的情况，李克强要求特区政府尽力做好防控工作。李家超说，有向李克强反映很多香港人希望尽快和内地通关的期望，但仍然有很多挑战需要解决，上任后会就香港的情况争取与内地沟通。他提到香港现时每日确诊个案维持200至300宗，第二针和第三针疫苗接种率仍然未达90%，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亦要努力控制好疫情，让内地方面知道香港已具备相关有利条件。

齐齐撑港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我哋討論緊咧就係珍寶海鮮房啊。咁啊，珍寶海鮮房嘅母公司就話咧，係將會喺下個月咧，就係將珍寶海鮮房咧就係移嚟香港啦。咁啊，因為講到話咧，其實珍寶海鮮房咧就喺2020年3月開始停業啦。咁之後咧，其實2020年嘅施政報告咧，特首林鄭月娥就曾經就推出呢個嘅躍動港島南計劃咧，就話要去活化咧珍寶海鮮房啊，就話推動海洋公園。同埋非政府機構咧去到協作啦，咁就活化呢個歷史文化特色嘅地點啦，咁不過咧就係珍寶海鮮房嗰邊就話咧海洋公園咧舊年已經去通知翻佢哋，就未能夠揾到適合嘅第三方機構咧去到營運啦。咁其實咧集團亦都咧係同過十幾間嘅企業同埋機構去到商討啦，咁希望可以捐贈珍寶海鮮房出嚟噶。咁但係咧啲人都話咧係經營成本好高昂咧，未能夠成事啊。咁究竟经营成本有几高昂呢？咁集团就话咧，而家每年咧系需要耗资平均几百万港元啊，去做检查啦、维修同埋保养珍宝海鲜房，我嚟咧满足佢嘅牌照同埋其他嘅要求。咁而佢嘅海事牌照咧就将会喺今年6月咧到期啦。咁就见到应该就唔能够复业啦，于是咧就决定离开香港。嗱，今朝早咧，特首林郑月娥咧都被记者问到咧就点样处理珍宝海鲜房，点样睇？喺呢个问题咧，咁特首嘅意见咧就系话佢之前都讲过啦，政府咧系唔打算斥资去到投资营运珍宝海鲜房嘅，因为咧政府唔系擅长营运呢啲处所嘅机关啦，咁而即系之前个意愿咧就系希望海洋公园同埋嗰个捐赠人咧吓，咁去到咧就处理一个新嘅活化计划啦，咁但系而家冇一个完美方案都无可厚非，就唔会因为施政报告讲过，实际上做唔到咧。就要用公帑去做，咁所以咧就佢就觉得都而家个咁嘅结果都唔系咩大问题。 其实呢个真系都几可惜嘅吓，即系我相信即系好多人都认同咧，即系珍宝海鲜房咧系大众嘅集体回忆啦咁样。咁我都明白嘅，即系特首话即系政府就唔系去做一个营商，我哋唔系呢方面嘅专长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咧？即係我哋唔好當呢個係生意。嗱，當然啦，我哋都唔會鼓勵或者要求政府走去做一啲食肆啊，咁啊，將佢一個收支平衡啊，又點樣去即係做一個食肆嘅計劃咁樣。但係如果作為一個保育計劃，嗱，我哋過往都有多建築物啦，佢可能咧唔係用翻原本嘅用途嘅。可能係啲改咗用一啲好似比如我哋有個即個大澳嗰啲警署咁樣，佢而家做咗一啲酒店餐飲咁樣。咁其實政府會唔會諗下，即係會唔會即係研究下，緊如果佢嗰個營運用作一個餐飲嘅地方，的確個可能咧，即係可能會虧蝕嘅。如果我哋用一種另一種，我哋當係一種博物館好，或者一啲展覽館好，究竟佢嗰、那個？那個開支會唔會因而咧唔會每年都會幾百萬呢？咁我哋明白嘅，即係可能幾百萬，可能有牽涉到維修啊、保養啊。 因為佢始終係一隻船， 係啦， 佢係攞緊個海事牌。 係啦，咁可能佢做即係攞住海事牌，咁樣變咗會唔會佢個要求高啲咧？正如好似我有識得啲朋友咧，有啲古董車，但有啲古董車佢都會出街嘅，咁冇辦法啦，佢都要攞行車證啦。買保險啦，亦都有一啲維修保養啦。但我亦都知道啲咧，佢唔係諗住出街嘅，佢純粹係即係當係一種擺設嚟嘅啫，即係同我哋一個古董啊、古玩啊，冇分別嘅啫。咁嘅時候，佢當然佢嗰、那個維修保養就費用梗係平好多啦，係嘛？咁究竟佢而家呢個即係海鮮房可唔可以類似咁咧？咁當然啦，我哋唔理解香港啲法例點啦，即係話你喺海面停喺度，係咪就當係船咧咁樣？會唔會有啲手掌就話即係我只要做一啲某嘅或者一啲動作，我就可以成為咧唔係船，純粹一種擺設或者一啲保育嘅一啲構築物咁咧？ 咁而令到可以生存到咧，真系。 嗯，咁呢个就可能都要睇下政府有冇去到研究一下，即系相关嘅即系法规啊，有冇得配合啦，即系有冇一个。但系呢个都始终系一个私人嘅一个业权啦，系一只船啦吓。咁、如果即系涉及呢啲嘅改动咧，可能都系要即系花啲脑、花啲心思啊，花啲系即系睇下有冇办法去到解决噶吓。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大家系对于珍宝海鲜坊有咩嘅记忆咧吓？大家有冇去过咧？咁如果而家就话下个月咧就要离开香港啦，大家有咩嘅感觉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讲翻呢个珍宝海鲜坊嘅历史咧。咁其實就上個世紀1970年代咧，咁啊開始營運噶咯。咁但係究竟啊，即係究竟有幾多嘅歷史價值咧？就知道啊，有啲電影都喺度取過景啦，係一個即係好歷史悠久嘅一個酒樓啦。咁仲有啲乜嘢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咧？有咩嘅價值啦？嗱，而家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即係研究者啦嚇，咁就係一個社交專業啊，就叫做香港舊照片嘅負責人，亦都係一位作家咧，就係余振宇喺度啊，余振宇你好， 余振宇你好， 你好，主持好， 请你讲下呢个珍宝海鲜坊嘅历史啊。 如果你净系睇珍宝海鲜坊咧，佢1976年开业，佢有四层咧。如果你计翻古迹咧，其实佢嗰几年咧，好似系一个古迹嚟噶啦。咁其实佢里边咧，唔单止系食肆啊，其实好多嘅电影啊取景啦，譬如话之前我哋讲李小龙嘅《龙争虎斗》啦，近啲嘅食神啦，《无间道》都喺度啦。即系如果而家咁兴搞文化保育嘅时候，其实呢一隻船系咪可以作为一个电影场景再生嘅地方呢？同埋如果即系去过即系饮茶食饭嘅香港人呢，你会发现呢嗰啲嘅所谓宝座啊、壁画手工嗰个精细程度呢，系应该值得去保留。即系如果系讲緊呢隻船本身已经系非常之有价值去到保存。但可能因為我哋有啲團體可能覺得應該係用一個商場角度去營運，咁其實係同呢一個船係唔係好啱啊嘅？因為我哋而家講緊係更加深遠有意義嘅文化保育咧，應該係用另一個方向去睇件事嘅。 嗯，嗱、這個珍寶海鮮坊咧就位於喺香港仔啦，咁其實係咪都係一啲嘅水上文化可以喺呢個嘅珍寶海鮮坊嗰度睇到出嚟咧？ 是因為最初可能40-50年代嘅時候咧，因為最初啲漁民打魚咧，即係佢見到個本地附近有好多嘅人郊遊啊，或者本身附近有人拜山咧，即係啲人係嗰陣時未有隧道咧，就留喺度乾取食埋飯先走，咁、變相令到啲漁民可以去轉行去到做一啲嘅海鮮房，即係做一啲飲食提供嘅營運啦。咁後屘大概去到50-60年代啦，即係連一啲海外遊客都嚟買嘅時候咧，啲船咧由單層可能係擺兩行十圍咧，變做兩層嘅船。佢一個時間發展到就係話咧，連阿何鴻燊由澳門要喺香港買隻船去翻去做賭廳都有，即係其實嗰個營運係跨越呢個香港呢個海鮮坊。咁後屘去到70年代應該係最興盛嘅時候，因為咧即係有三間海鮮坊，即係包括海國皇宮、太白同珍寶海鮮坊。咁咧呢一個嘅時代咧，成係見到有譬如話英女王會嚟啊，咁即係一啲國際電影會喺度拍啊，同埋一啲即係紅星都會喺度食飯咧，其實見到嗰個璀璨嘅成分咧，去到70至90年代咧，系最顶峰嘅。 阿余振宇啊，我觉得你会唔会即系认同咧？就有阵时我同啲外国朋友倾开偈咧，嗱，当然头先你话喺个珍宝海鲜坊有好多电影都喺度拍啦，這个即系一定系添啦。就有阵时我同啲外国朋友讲话，我哋香港有一个渔港嚟噶嘛，系嘛？咁佢就话。你点样睇香港？即系点样有咩特色？你会将佢联想到即系同我哋海港啊、渔港咁样。咁佢话以前咧就一谂咧就谂起啲帆船啊，即系帆船咁同埋啲邓家咧就有啲尖嘅帽啊咁样。咁到最近呢几十年咧，佢一谂咧就谂起海鲜房，吓、即系谂到海鲜房咧就等于啊香港咧一个渔村啊、渔港啊，有好多海鲜食啊咁样。咁所以咧。似乎帆船咧，同埋依海鮮房咧，都差唔多喺外國人裏面咧，都成為香港一個特色，即係直情一個等號咁樣。咁對於我睇法，你認唔認同咧？ 我反而會覺得， 即係南區、港島南區啲海鮮房咧，就係無形中係啲遊客令到一啲漁民能夠轉型嘅關鍵嚟嘅。 嗯， 因為最初其實啲漁民就係打魚，佢哋冇想象到原來呢一個係可以一個係生意，而且係邁向國際噶嘛。即係原本就係一個南區文化變做香港文化，然之後就係代表喺世界裏面嘅一個重點嘅香港特色啊嘛。所以我覺得呢、這、一個即係本身帆船係一樣嘢啦。咁、但係其實佢呢啲叫做原本係打魚嘅船仔嚟㗎啫，即係一啲普通嘅艇，然之後就加個蓋去營運。其實我覺得即係本身後面就係一個由地區變香港，以至向邁向全球一個嘅象徵啦。 嗯，咁你又點樣理解即係珍寶海鮮房嘅？即係衰啲講嘅衰落咧，因為即係曾經你都講話係一個好興盛嘅時期啦，有好多政商界名人都會喺度食飯啦。咁但係點樣睇？即係近期好似即係如果佢真係咁好生意啊，咁佢就唔會去到呢個嘅地步啦。又或者係即係近年嘅，譬如本地旅遊，亦都有冇見到係多用呢個珍寶海鮮房作為景點咧？係咪大家去到宣傳呢個嘅景點嘅時候，都可能係即係未夠落力，或者係即係缺少咗一啲宣傳嘅工作，所以就令到佢沒落咧？ 最初佢點解啲人咁中意去南區食海鮮？因為以前啲氣泵咧唔係好流行咧，所以食海鮮要就近去食嘅。但後屘咧，佢到九十年代之後咧，因為香港仔嗰邊填海填得好勁，嗰啲漁獲咧冇咁容易打得到啊，所以咧就導致本身個海產都少咗。呢個係本身海鮮房啲客人話俾我知。咁去到後屘，因為佢九十年代之後咧，香港嗰啲娛樂事業有更加多嘅選擇，即係可能食更加多啊，玩更加多咧，咁啲人就自然減少咗去較為冇咁方便香港仔。所以咧就變咗係無論係填海啊、漁獲啊、娛樂嘅變化，都導致到呢個地方邁向一個比較衰落嘅地步啦。因為你見到電影咧，譬如話我睇《無間道》，佢係象徵住九十年代嘅畫面嘅，但係咧你見唔到近代嘅電影係喺海鮮房取景，即係意味住其實呢一個海鮮房喺時代慢慢飛遊。但係最特別嘅就係、是，竟然冇人去睇到佢嘅價值，去做一啲文化博咯。咁呢一個係可惜咯，我覺得。 咁好啦，如果俾著你即係提一啲建議啦，即係有咩方法可以係保留翻呢個珍寶海鮮房，但同時又都即係宣傳翻、推廣翻佢作為一個即係旅遊景點嘅話，咁你會有咩嘅建議啊？ 我覺得嗰、那個向導要一文化嘅旅遊保育咯，即係其實譬如我假設之前，我聽到即係某個大型嘅主題公園，佢諗住本身喺佢個地方度用一個商場嚟包裝。如果呢個 concept 擺喺海鮮房係唔得嘅，但係文化旅遊嘅話咧係可以，因為你如果去搭船食餐飯，其實你變相就享受緊南區特色啊嘛。咁我覺得政府可能係需要牽頭去，譬如話呢、這個如果係私人物業嘅時候，可唔可以去到買完之後，透過即係外判去營運咧，或者係將佢即係變成一個文化嘅角度嘅博物館咧，咁我覺得會比個 concept 一路用一個商場嘅角度去睇嚟講咧，係會更加好咯。 OK， 好啊，唔該曬余振宇，多謝你嚇。余振宇咧就係一個研究香港歷史嘅社交專業嘅負責人啦嚇。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不如都聽下聽眾有啲咩嘅意見啦嚇。電話旁邊有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 請講啊。 我就好欣賞懷念呢個珍寶海鮮房嘅。 點解咧？ 我去過一次嘅啫。 嗯。 佢起碼有可以令到香港咧，有啲外來食客咧，即係嗰啲旅客啊，去參觀享受，知道香港嘅美食同埋香港嘅特色。而家咧，香呢、這個珍寶海鮮房要結業，我哋好可惜嘅。咁但係話政府呢唔係呢間公司話喂要揾地方去同海鮮房擺埋咧，好可惜咯。點解而家香港提供呢個咩香港本地遊？點解我哋唔可以增加呢個海鮮房嗰個 旅行次数咧，系、咪？ 好啊，多谢晒李生嘅意见啦吓，咁都希望可以推广翻呢个地方啦，大家去到关注翻呢个地方啦。不过就可惜真系要去到佢就嚟离开嘅时候咧，就真系 好多时都系咁啊。 系啦， 我哋啲有时一啲酒楼啊、酒家都系咁啊。 嗯， 即系佢唔结业嗰阵时咧，你又唔去帮衬。到結業嗰陣時咧，就個個都去打卡。 不過諗翻轉頭咧，即係之前咧，其實政府都希望規劃佢做即係躍動港島南嘅一部分啦、希望即係海洋公園可以揾到一個第三機構去到幫手營運啦。咁但係其實有冇其他嘅出路咧？嚇、啊，即係係咪真係完全即係咁難揾到機構去到營運咧？政府可唔可以落多啲水咧？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如果政府嘅話，即係因為佢唔係做一啲營商咁樣，咁其實好多時我哋啲用途都改咗噶嘛，可以嗱，的確㗎。頭先阿余生都講，即係以前咧就好多人去嗰度食海鮮啦，但係而家食海鮮嘅機會去好多地方都得啦，咁樣咁變咗，我哋可唔可以唔好將呢個海鮮房主要功能都係食海鮮咧？比如話做一啲叫博物館啊、展覽館啊，收翻啲。入場費俾人哋影下相啊，總管係可能十零廿蚊咁樣。咁如果人流多嗰陣時候咧，咁可能你每年可能都會收到100万啊、200万咁樣。咁可唔可以維持翻佢嗰個營運嗰個開支咧？咁樣咁，所以我諗政府都要諗下真係。 嗯，好啦，不如你時候都請嚟一位區議員同你傾下啦。有南區區議員梁俊啊，梁俊你好， 係梁俊你好， 你好啊，主持。你好啊！ 我哋讲到话即系珍宝海鲜房嘅问题啦，咁之前就有跃动港岛南嘅规划啦，咁但系就好似都唔系咁成功咁，你觉得其实个问题出在边度咧？ 首先跃动港岛南办事处咧，同我哋去倾嘅时候咧，其实第一次我哋有咗即系行政长官去讲咗跃动港岛南，即系我哋上区议会咧，佢哋已经讲跃动港岛南项目入边咧，珍宝海鲜房咧就唔系办事处嘅范围嚟嘅，系商经局嗰边负责嘅。咁当时我哋一听咧，即系已经觉得系。系我感觉系，即系系咪真系咁好似特首咁讲，系咁包含喺呢个计划入边咧？我哋嗰阵时都有个疑问。咁再到之后，我哋得悉咧，其实有潜在嘅接手人，到后尾系冇咗嘅。咁然后佢哋去揾咗好多唔同嘅机构啦，唔同嘅公司啦，但系都好似系揾唔到一个合适嘅接手人。 咁根据集团嘅讲法就系话真系揾唔到一个营运者啦，咁你觉得其实系咪有啲仲有冇方法可以吸引到由营运者去到接手营运 呢？首先呢，营运者嗰度如果我哋已经讲緊系数以百计接触到嘅 party 啦，咁如果大家都唔肯营运，咁好明显就系关于嗰、那个即系开支系一个可能好大或者预知唔到开支。虽然集团嗰边讲每年佢哋使緊几百万去維持架船啦，即係叫做基本嘅維修啦。但係到底會唔會係之後有啲大型嘅維修要做啊？即係個營運成本會好高，令到佢哋即係做唔到去接受呢個珍寶海鮮房咯。咁呢個即係商業嘅行為上面，我哋係見到好似市場俾咗個答案啦。咁但係政府係咪完全唔可以落水咧？呢、這個我唔同意嘅。即係政府其實真係可以唔係好話賺唔賺錢啦。即係咁，你去作為一個我哋一個教育嘅推廣又好，或者作為一個香港旅遊景點嘅一個名勝。留佢喺度系咪对我哋整体旅游发展有帮助咧？其实政府都要谂下咯。 系阿梁俊啊，我真系唔好明咧，即系佢话几百万嗰个成本啊、维修啊，同埋仲要满足一啲海事处一啲发牌嘅条件咁样。其实如果我哋即系希望保育一样构筑物咁样。当然啦，如果呢个系船，咁我哋明白嘅，咁啊要符合一啲海事处发牌条件啦。但其实是不是政府都要想想在现有的法规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即不要将它视为一个船呢？如果比如说那个拥有人、啊、即是那个营运者他说跟海事处说我不会出海的了也都不会航行的了纯粹是固定在这里甚至可能他说要会不会做一些即是定位的不要被他在这里漂浮的那时候令到他可以呢在那个开支那方面唔会即係好严格咁样，你知啦，如果你作为一个船，梗係海事处嘅要求一定好严格啦。咁如果佢唔係嘅，咁你主要係做一啲好基本简单嘅维修保养，你又唔係运行嘅，咁会唔会将嗰个费用由300几万减少到可能100万甚至可能几十万咁样，而我哋又如果嗰个开支係 讲紧100万楼下嘅，咁又可唔可以即系，比如话招募一啲会员咁样，比如话每人100米咁样，就可以咧，即系可以去观赏一年三日。咁嘅时候，如果我哋有100万人咧，咁其实嗰度都可能营运到十年八载都唔出奇 嘅。即系区议会有冇讨论过其他啲即系财务可持续嘅一啲方案俾政府参，俾政府或海洋公园去参考咧？ 啊，区议会我哋讨论过唔同嘅方针啦，譬如话一系咪可以一半攞嚟做一个叫博物馆啦，一半攞嚟做翻食肆啦，或者完全博物馆啦，政府包底啦。 嗯， 我哋有讨论过好多方案嘅。咁但系咧，首先要厘清一点咧，我谂香港仔音食集团嗰边咧讲嘅几百万一年咧，就并唔系一个真系咁简单嘅成本嚟嘅。佢哋而家讲紧呢个成本系一个佢哋摆到一年乜都唔喐，做个基本嘅维修。 嗯， 系啊，梁俊个线路可能有啲问题吓，咁啊。即係佢頭先就講話，即係睇下個成本都係即係要去再去細睇啦嚇，因為集團又講到話，即係每年係幾百萬嘅一個嘅維修開支成本。啊，梁俊喺翻度啦， 係唔好意思啊，我諗嘅幾百萬開支純粹係架船唔喐啦，我哋乜嘢都唔運作嘅情況下，佢用幾百萬去維持架船，即係叫做唔沉啊，或者係繼續可以一個好嘅狀態啦。但如果佢哋要營運，有人上去，有唔同工作人員，有人去運作嘅時候，我諗個成本就唔。 嗯，即系呢个300多万咧，真系已经系最基本啦。即系 最基本，我谂系相信系基本到不能够再基本。 嗯，咁如果系咁咧，如果话即系如果的确呢个集体回忆，我相信咧，即系好多人都唔想离开嘅。咁就会唔会突？因为而家当然啦，你做海鲜咁可能即系会亏蚀啦。但如果你话即系我见到有外国咧，有好多一啲基金啊，嗰啲保育嘅。即系会呼吁一啲市民啊，去可能即系未必地纯粹系捐钱啊，可能做一个会员制咁样，外国都好兴嘅。咁你俾咗每人100蚊会员咁样，咁变咗就可以去观赏啊、拍照啊。咁而咧，即系有机会都可以有足够资金可以维持到佢嗰个维修保养运作啦。 我完全同意你呢个讲法噶。其实我哋而家就即系有咩差得过？呢架船可能就從此喺香港冇咗咧。咁，其實唔同嘅可能性都要諗咯。即係政府嗰個模式就係話，哦，佢要即係簡單嚟講，佢而家意思就係我要 guarantee 人接，佢哋都唔想使錢喺呢件事上面，亦都希望呢樣嘢實證到。但係咪咁容易咧？咁唔係就唔係不如跳出個框框啦。即係學主持你話齋，其實冇任何方法都可以試嘅。 係咯， 留佢喺度就翻我哋嘅集體回憶，無端端消失咗都唔係一件好事。 嗯，好啊，唔該曬梁俊啊，多謝你。系梁俊咧，就系南区区议员嚟噶。咁啊，潘永祥啊，咁其实都梁俊都提到其他嘅方法啦，即系包括系部分做博物馆，部分做食肆咁。咁系咪就可以真系有一啲财务可行嘅一啲方案咧，去到参考咧？ 系啦。咁我觉得都尽量啦，即系用唔同嘅方案都试下。我都希望咧，到真系要消失嗰时咧，公众嘅反应又唔同咗嘅。咁到時咧，可能就大家可能好積極去睇下點樣去籌錢啊，可以維繫住佢咁樣嚇。 嗯，好啦，咁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聽日同樣節目時間咧，再同大家見面咯。拜拜。